系咁啊，马仔又睇咗今个礼拜最新嗰集《Gridman》啦，眼计上集大合体啊，即系《Gridman》再着埋所有嗰啲飞机啊、车转地车上身一个状态，今集竟然咧系佢哋自己合体啊，即系玩翻以前都试过嘅，即系有另一个状态，就系嗰扎飞机啊、转地车啊嗰啲嘢自己合体变咗个机械嘅，咁今集玩呢样嘢啊，系啦，咁啊阿马仔简单讲下，咁就系个咩嘅故事套路？ 哦，今集就变咗系开始咁，好似个细，即系佢再做翻之前啲嘢，就阿主角又醒翻西一咁咯。跟住但系就变咗佢隔篱条女嗰个系变咗大宝贝 咯。哦，就唔系阿绿花， 系啊，咁啊佢一路做啊嘛，好似做翻之前嘢咁，跟住就其余嗰啲人都系即系遇到阿大宝贝咁啊，变咗同佢做个 friend 咁啊。咁啊變咗係即係單獨喎，就冇咗另外嗰兩個，即係兩個 partner 冇咗， 即係冇一冇存在嘅， 係啦， 喺佢即係喺佢一單一嘅夢境入面冇其他另外兩個人嘅， 係啦，咁啊變咗係原來是夢嚟嘅，咁啊佢哋有肉身啊，其實響即係佢哋基地嗰度瞓大覺冇醒過， 我即係佢係瞓咗嘅，直情係， 係啊， 即係實體係瞓咗嘅， 係啊。 O K， 咁啊，跟住就 四眼仔同 另外嗰兩個四眼仔，咪又係好似佢上次同阿大波妹喺個啲書屋嗰度咁樣睇咗啲怪獸嗰啲咁嘅書咁啊，係啊，咁啊變咗同佢數落咗，又見到唔知咩有得賣咁啊，同佢一齊去咁啊，變咗好 friend 咁啊。 哦， 跟住阿綠花就啱啱話翻學，跟住識咗佢話唔知住佢隔離咁啊，阿大波妹咁啊，同佢 friend 咗咁樣，跟住又同佢一齊去玩啊咁嗰啲嘢。係， 咁但係其實夢嚟嘅。 全部夢嚟嘅，咁佢原來有隻怪獸令佢瞓咗覺，咁但係隻怪獸咧喺現實世界咧就冇實體嘅，就係、是、見到個影嘅啫。 嗯， 嗯哼， 咁變咗佢嗰班 打唔到 巴士嗰班 friend 打唔到嘅，都係坐曬喺間鋪度嗰度等嘅啫。係，係啊。 咁可以叫翻佢哋起身嘅咩？ 叫唔醒嘅， 應該叫唔醒啦，應該。 叫唔醒。 係。係啦。咁啊，變咗即係隻怪獸仔咧，跟住直頭嚟到話要叫阿 Gridman 出嚟，咁啊佢哋邊個 怪獸？你講我識變嘅，好似 C 端咁嗰只嘢嗰個。 係啊，好似係咪叫阿安琪啊定咩？我唔記得咗。 嗯。 係、啊，跟住之後佢哋同佢講話，隻怪獸即係出邊隻怪獸一路響度啊嘛 ，Gridman 都出唔到嚟嘅，跟住佢咪走去想嗰、那個僆仔咪想走去打隻怪獸，但係打唔到嘅。 嗯。 系啦，咁但系喺个梦境世界咁，佢样样都好似好完美咁啦。跟住但系就其实佢哋行，即系阿主角行嗰啲地方，成日好似喺啲即系路牌啊、啲电视或者啲反光嘅地方会见到阿 Gridman 出现嘅， 即系好似镜超人咁啊，变咗 系即系成日见好似有只嘢入边咁嘅。但系佢系其实俾我睇， 佢唔识 Gridman 嘅喺佢个梦入边。 同埋佢冇提過話見到嘅，即係佢係俾我哋睇嘅。 哦，即係個主角睇唔到嘅。 係啊，佢冇突然間話見到有隻嘢咁同人講，佢冇嘅，佢就係正常係俾我哋睇嘅。其實 哦，明白，俾我哋睇咁。 嗯。 都 Gridman 心敲想提醒佢哋，等佢哋醒翻咁。 係啊。 但佢哋冇嘅，醒唔到嘅。 係啊，冇啊。咁但係追佢整到咁上下嗰陣時，終於佢哋開始醒過話呢，即係呢個係夢入邊嘅。系啦，咁啊三个好似都醒过咗，咁啊即系单独咁样，即系离开阿大波妹咁啊，喺度跑咁样，好似想聚集翻咁啊，跟住就变咗只 Gridman 又喺个梦入边，好似即系喺蒙太奇交代咁又，即 系 又打只怪兽嘅， 喺个梦入边打只怪兽啊？ 系啊， 哦，得嘅咩？ 咁啊变咗影响到响现实世界只怪兽实体化开始，即系整烂啲屋啊。 哦。 咁啊，變咗佢哋打得咁，我啲工具人可以，我幾條友咧就 可以打佢啦。但係 Gridman 都係冇出到嚟嘅。 我冇啊，佢 點解咧？又話嗰個主角都未醒啊？ 未醒啊！佢 都係未醒。哦。咁啊，打低只怪獸佢哋先醒到， 係 嘛？ 正常係啊。咁啊，變咗佢係嗰啲 pass 就自己合體變，即係另外嗰個形態啦。 變咗純機械人啦。 係啊，咁啊，諗住喺呢度嚟嘅。 哦，原來揸斧頭係呢、這個，即係呢個呢一班工具人合體嗰個機械人揸嘅。 咁、啊、變成咗純機械人嗰時候，邊個控制緊人？ 係咯， 咁我唔係好知喎，真係 五條友一齊揸嘅係嘛？ 係咯，咁你三隻萬合都有個主角一 但。但係佢哋變咗嗰樣，佢冇咗個人間體嗰個狀態喎，唔會有駕駛員喎。係咯， 嗯，一齐冇嘅咩声嘅，一齐讲嘢嘅，一齐讲嘢嘅。 吓、啊，咁我好似应该系佢嗰个队长个大舊佬啲声啊。 大舊佬把声， 即系我都系快提，应该系佢嘅。 即系平时戴住个口罩嗰个啊。 系啊。 嗯，系。咁其实呢集咪即系又系 Eva 嘢咯，即系玩发梦啊嘛。 跟住之後搞定咗之後，佢哋個主角三條友咪醒咗咁 咯。你話佢直情有翻嗰啲叮叮叮嗰啲聲都有翻噶嘛？ 哦，佢影住個電車啲燈咁樣，有啲叮叮叮咁 啊，有翻噶嘛？係咯， 係啊， 嗯。 係咁啊！臨尾阿 Greg 明講話仲有一個人要救咁咯。 係邊個咧？ 係佢話喺夢入邊就一個啊嘛，應該係講阿大波妹啊。 點救啊？ 唔知阿講係咁講啊？點知？要睇下一集啊，就 嗯 ，OK， 咁即系都 一讲啊，好睇嘅。阿大波妹好上心啊，但系都唔系正常人嚟嘅，大波妹。 点样唔正常法咧？ 佢可以响好高啲楼上高，好似降架定咩嘅时候跳落嚟咁落地 啊！咁佢系神嚟噶嘛？呢、這个世界系佢创造噶嘛？ 系啊，即系唔系正常咁啊喺入边。 其实呢个世界可能都系假嘅啫嘛，即系佢呢度有一个所谓现实世界，可能都唔系现实嚟嘅， 即系 game 啊，即 系咯，可能根本都系喺个 game 入边咁，咁佢。因為佢係唯一醒覺者嘛，咪即係 Matrix 咁咯，咁你梗係唔會怕嘅，即係佢應該可以，佢應該可以好似奇女維斯咁嘅係嘛，彼此打就得，咩都得㗎。係 咯，係咯，佢可以一拳打低怪獸應該。 嚇、啊！佢唔使，仲要用一 拳。唔使一撳個掣就可以。 係啊，唔使一拳啊，一拳太渣啦，嗰啲留翻一拳超人做嘅，唔使喐㗎，又話整死佢就整死佢㗎。咁今集咁啊，魔王咧，魔王冇现身咩？ 我有咪 都有 佢喺个梦入边带阿绿花翻自己屋企嗰时咪见到，见到佢。即系佢又咁讲话，你朋友系外星人嚟咁啊？绿花讲。 哦，但佢又唔怪嘅，觉得 咪觉得好奇怪，但系又冇嘢，我继续。 又唔会吓真嘅。 咪可能吓吓咁嘅转头又冇事，佢融合咗，即系融入咗个气氛咁样，冇嘢当佢话咩 咁大咁啊。咁啊系啊，咁啊坐喺咁啊，饮唔饮茶咁啊，冇好 friend， 我唔知点解冇乜问题。 系我啲 friend 嚟咁啊，即系又冇嘢。 都冇嘢，即系佢屋企全部 monster 嗰啲咩 cookie monster 坐晒喺度啊，咁啊白嘟嘟啊，咁佢我都冇嘢喎，系咪？系咪咁啊？ 系咯， 即系我仲唔系一个梦系咩咧？呢个系咯。 嗯。 嗯，咁今集有啲咩sell 咧？又有冇玩腳玩咩咧？玩枕頭啊？ 嗯，今集啊，都係我啊冇乜特別啊，都係同佢 friend 咁咯，冇乜話。 都冇，反而冇嗰啲嘢嘅。 係冇乜咯，係 冇啲腳啊呢樣玩嘢。 嚇，好似我覺得冇啊。嗯，佢唔係咁 刻意玩今集啊。 係 玩啲意識流嘢多啲，反而。 今集系、 好，咁继续睇，咁啊，另外啊，系嘛，呢个讲完咩？ 嗯， 咁咸蛋超人啊，蒙面超人有冇睇啊？时王同啊咩嗰咩 Lupo 啊嘛，嗰个咸蛋超人兄弟冇睇啊？咁应该就嚟完噶啦，因为咧，佢好似下个礼拜好似都话嗰、那个咩话要接近地球嗰嚿陨石会到啦，咁样，咁今集咪主要讲咩嘅咧？咁我讲嗰两个超人兄弟嗰、那个妈翻嚟啦，喺个异世界。咁帶埋有隻怪獸跟埋，即係咁啊，跟住打嗰隻嘢嘅啫，咁就咁啊，其實都幾無聊嘅。咁啊，最尾嗰個媽原來都怪怪地，佢後屘偷曬佢哋三個變身器啊，即係包括嗰個女社長嗰、那個。咁佢話要用呢個方法先可以即係對付到嗰隻即係終極嗰隻嘢喎。咁樣都唔知做咩，係好古怪。即係佢阿媽又神神地，好傻嘅咁喎。即係你唔覺得佢係大人嚟？嗰啲行為都細路仔咁喎。總之好古怪嘅，咁同埋佢都話喎，佢最多唔知嗰個女係邊個嚟喎，佢話唔係佢個女嚟喎，係啊， 嗯， 係啊，即都係奇怪嘅，即係嗰個佢個妹個存在依然係神秘嘅， 未解開， 係都係未解開嘅，咁原來連呢個媽都唔知佢係邊個，即係話佢都唔係佢媽嚟嘅，唔知係邊個嚟嘅，係，咁啊再講啦，咁啊應該就係完㗎啦，我呢個好快就會係啦，咁啊時王嘅應該係打完橙啦，係嘛？咁啊，應該今個禮拜就會出啊，係咪迪基咧？應該係， 應該睇劇照就係啦。 係，即係邊個咧？即係而家現役嘅牙羅。 神牙。 神牙啊，係咯。你話咧，佢叫咩？黃小明啊？咩啊？係 啊，係啊，佢係黃小明咯。 黃小明會登場嘅。咁係咪一攞到呢個迪基嘅能力，就唔使再攞其他嗰啲標㗎啦？係嘛？ 唔係都要嘅應該。 哦，都要嘅咩？哦，但係其他人可以唔登場咯，啲其他嗰啲主角啲演員可以唔登場啦，係嘛？ 啊，真係唔知啊，因為 揾唔到佢哋登場啊嘛，主要 佢嗰個變身嗰個嘢係再插咗佢之後就變一DK 之後咧，就上高應該會再插標就，但係就唔係啲裝甲嚟嘅，變咗佢個面變咗其他嚟嘅。 因為佢個面變咗電視機啊，大佬。 唔係，因為佢變咗個形態，DK 佢上高嘢好似個 pad 咁樣。跟住塊面係平咁樣，可以唔同 嘅。比起呢個神主牌形態更加嚇人啊！ 係啊， 哇！呢個真係犀利，電子神主牌啊，變係 咯，進化咗啊嘛，唔使插張牌落去。 係啦，會點咧咁啊？唔知啦，係啦。咁啊，即係會開始轉一轉路線啦，係可能唔會再係一路都有翻舊嘅人會登場咁，應該。前十年嗰啲就難啲啊，因為好多都唔會，即係都明知啲演員唔會翻嚟，咁啊，點解點樣交代啦？係咯，係啊，咁啊，不過好似大家都唔係太熱衷睇啊，我就反而仲有睇嘅，係咯， 係， 唔得係嘛？即係覺得個劇力嗰啲， 我覺得佢重複得太犀利啊，其實 係， 即係每一集佢搜集一個手錶，好似都係一樣 嘅 嗰個動法其實 咁，但係你唔會想睇下嗰個客串，即係出翻嗰個舊 嘅。我想睇個客串，但係個劇情真係令我覺得又係咁啊！即係又係。 係咯，係咁嘅咋。 一模一樣咁不斷做嘅啫喎，其實。 客串嗰個人就真係好客串嘅咋，出一出咁嘅。係。即係你話成集都同佢一齊行，咁你都仲話啦，係咪？佢又唔係㗎，出下咁嘅啫，俾只錶佢咯，係咯。咁即係可能唔係覺得咁有，即係咁有趣係嘛？ 咁我可能佢同阿石 K 咗即係做咗石 K 之後，可能啲劇情會有少少唔同啩，我諗。 即係更悶啦，咪冇埋嗰啲客串就，即係更加唔抵睇㗎咯，係咪咧？ 即係全部 A 貨可以順理成章出現啊，跟住就。 係咯，咁佢又唔會玩到去超和㗎啦，咁佢都係講明係得平成啫嘛，咁你平成前十代嗰啲又全部唔會出場咁。是不是真的幾冇了個即追乜嘢呢仲係囉呢套嘢囉。咁同埋佢嗰大敵人啊嗰啲幹部啊即係佢出場仲其實又仲少過嗰班客串嗰班人㗎喎。 係啊行行 出得好少㗎。 咁個人變咗做怪人之後就冇嘢做㗎啦佢 係。係啦冇咩做嘅。咁變咗即係的確係係啊唔係個都覺得有趣啊呢套係囉。 但要讚嘅就係真係嗰啲 Another Rider 係自殺得幾靚嘅，其實。 咁係。 係。咁係呢樣咯，我覺得 係。即係佢特別就係呢套嘢暫時都冇真係怪人嘛，其實即係打翻蒙面超人怪人咯，啲怪人係蒙面超人嚟嘅，其實係。咁呢一個套路本來係 OK 嘅，係。係咯。咁 anyway 啦，咁睇就睇啦嚇，咁我都仲有睇，我就係咁就咁啦，咁啊係啊，講住咁多啦，係啦，好，咁就冇咩其他。 讲唔讲下啲画头嗰啲咁嘅嘢？ 好啊，讲画头啊。 嗱，你有冇睇嗰个超人，即系扮 Iron Man 嗰个超人，话本 Netflix 有部动画嗰个画头啊？ 哦，你讲日本嗰、那个即系人间，即系呢个等身大嗰个 超 人， 嗰个 Iron Man 啊。 系，即系好似 Iron Man 咁，但系 Ultraman 嚟嘅。 咁佢又有个画头 Netflix 就会拍一个动画版。 系，但系我见到系啊吉田走出嚟话佢系超人咁样喎。 啊，因为喺个漫画度啊，吉田都有出。 有最搞笑就系佢个头冇戴头盔嘅，都系就咁变个身咁样，真系变身啊！即系成个身变身啊，个头 系 之前系吉田个人。咁我唔知即係最奇怪就係呢其實佢呢度係違反咗吉田嘅設定嘅。吉田嘅設定就係呢自從啊含得真人離開之後呢吉田嘅全地球唯一一個唔知道含得真人存在嘅人啊。即係原來佢冇佢即係含得真人上身嗰年嘅記憶嘅。即係佢嘅記憶就停留咗喺佢炒機前啫。係呀即係佢係全個地球唯一未見過含得真人嗰個啊反而係。咁唔好講遺傳子嘅記憶都冇，咁點何來有呢、這個合成式嘅遺傳子喺佢裏面呢即係遺傳基因喺裏面呢仲可以遺傳俾佢個仔呢咁呢個真係完全係唔啱嗰個原本嗰樣嘢啦。 推翻曬啦 咁呢件甲又點樣如何可以即係發揮到佢哋嘅即係 即係嘅能力咧又係。 你當到甲有能力，即係像 Iron Man 咁都仲得，但係佢連嗰、那個即係阿吉連個仔自己本身都有超能力嘅，佢而家呢度係。 哦，咁樣嘅。 咁、 哦、 就比較奇怪啦，真係。 嗯。咁而啲怪獸咧，其實明明可以巨大化嘅，咁即係佢可以嘅喎，其實，但唔知點解永遠咧同佢用等身戰鬥嘅，好奇怪嘅。 即係變成好似無面超人咁咯，我覺得佢入 邊。係啊，係啊，即係擺到明呢個係揾等身即係裝甲服嘅故事啊。嗱，佢本身冇問題，但係你話呢、這個又係啦，呢、這個其實係含緊超人嚟嘅嘛，咁咪好奇怪咯。即係又係呢啲問題啦，係咯。 即係你話佢係宇宙形式，我仲覺得合理啲嘢係。 嗱，系啊，系啊，佢而家直情就刑事咁啦，系咯。咁同埋咧，佢射死光嗰個十字嗰下嘢咧，佢唔係豎直啲手指嘅，即係佢係隻手係好似扭，即係唔知揸住啲嘢咁樣。我唔係好中意嗰個樣。嗱，嗰個樣可能佢就咁漫畫畫出嚟咧，冇問題嘅。但係佢 CG 做咗出嚟咧，我好冇力量感。 同埋個 CG 都係做得，我覺得唔係幾好啊，根本就係咁做得。 嗯，好機械、啊。 硬啲係嘛？ 係 啊， 連啲人都係機械人。 咁其實 都好麻麻地。 其實係啊，係咯、啊。不過好多人中意啊呢套嘢嚇，我哋麻麻地啫。 嗰、那個裝甲嘅設計我冇乜問題嘅。 啊，冇問題， 那 個設計 OK。 我真 係 中意佢嗰個故事啊，其實係。 嗯。因為其實咧，你將鹹蛋超人夠膽咁樣整 Iron Man， 咁你不如你將 Iron Man 調轉，你諗變咗鹹蛋超人之類嘅都唔好睇嘅。 嗯， 係 咯， 即係其實唔係嗰樣嘢啊嘛，大家其實好唔同嘅，係咁你夾硬將佢咁樣，嗯，係咯，即係但係新一代觀眾又冇乜所謂嘅，係咯，因為 好多人都接受㗎，都覺得 接受過好過添，覺得係好過鹹蛋超人係。即係咁憎鹹蛋超人，你何來點解要睇呢套嘢呢我唔明啦。 唔係因為我覺得係佢當咗睇 Iron Man 加無面超人咯。 嚇！咁鹹蛋超人嘅元素喺邊？ 個故事。 鹹蛋超人就得翻個名咯。 嚇！同埋啲色 咯。係啊，其實你就唔係睇鹹蛋超人咯。咁點解要咁樣咧？係 咯。 即係你頭先講嘅高達咁都唔係高達嚟嘅，其實明明係即係捉神獸嘅故事啫嘛，係咪？係。系咯，即系风云嚟噶系嘛，要捉火麒麟啊！ 唔系因为而家嘅人系受呢啲噶嘛，佢要个 I P， 但系佢入边啲馅唔系佢而家中意啲嘢，唔系原装啊。 系，即系佢根本就唔中意原本嗰啲嘢，佢就系想你玩翻个 I P 啫。 系咯， 嗯，咁样。 即系如果呢套佢攞啲夹嗰啲唔系攞咸蛋超人嘅话，佢自己作咧，咁啊唔会咁。咁受歡迎 㗎，即係冇爆紅得咁犀利啦！第二 係啊， 咁、嗯、即係所有錯配集於一身就佢哋口味啦、 即係都係碌翻鹹蛋超人卡啫，其實佢 係、嗯、絕對係咁佢最有型嘅都唔係呢個啊吉田呢個嘅，係應該係啊，其實係啊七星俠啊， 七星俠係個套甲 嚟，係靚啲嘅係。同埋有把日本刀咁嘅劍啊嘛，好奇怪嘅，即係唔知點解咧，七星俠都冇啲咁嘅嘢。 其实咁多个装甲，其实最肉酸反而系吉田嗰个嘅，我觉得系。 哦，咁又唔系，你有冇见过阿 A 市 a 市都靓过。 你觉得 A 市好啲咩？我 A 市好肉酸。 我觉得 A 市都 OK 喎。 你觉得 A 市 OK 啊？我唔 系 好得。因为后屘仲有埋好多噶，好似有咪佐菲有其他嘅，好似后屘啊。 有佐菲有太郎嘅。 系啊，有嘅后屘有埋。 但太郎就唔系装甲嚟嘅。 吓、啊？太郎唔系装甲嚟噶？点噶？ 太郎可以直系个人嚟噶，系。 即系点啊？ 佢着咗火嘅人嚟噶，有两对角咁嘅啫，其实系。 哦，即系变咗阿神奇侠里边阿笨火仔。 啊，好似真系外星人嚟噶，好似佢。 哦，咁啊。 咁阿香就系重型装甲嚟嘅。 系。哦。咦，即系壳嚟嘅。Hot Buster 大隻啲嘅，系啦， 點解咧？點解殼？點解香嗰人會變咗大隻咧？ 唔知喎、啊，我都個漫畫好似我就未睇到佢有出現過，即係可能我睇得慢啦，我未。 係啊，我睇都係好前咋，冇睇落去啦，因為 咁我都係睇到 A 市出咗場。 唔係 A 市唔知係好似有條細路咁啊嘛，跟住話隻手啊，因為隻手有咩問題，我唔記得咗咩隻手二肢人。 佢冇斷手嘅係。 嚇、啊？ 斷咗手嘅。 即係二肢嚟噶嘛，好似係嘛？ 系啊系啊系 咯，嗯，唔知道啊，唉，我麻麻地嘅讲真， 系啊，都系间唔中揭两嘢。 系系，乜佢画得几靓嘅，画工 OK 嘅。 系，但系冇背景嘅喎，个漫画佢系。 嗯。 即係你先冇背影嗰啲嗰啲，即係嗰啲背 景 嗰啲嘢。 係 係係係係係㗎，係佢嗰啲畫風係咁啊，唔係佢畫得幾靚嘅。 係 OK 嘅，個畫 畫 係我係唔中意個故事啫。 系啊，其实一路都系 sell 啲样啫嘛，其实古仔不嬲都唔好噶啦。 唔系，我怀疑其实买咗扎人好多都冇睇到嘢，就 系 见到啲狗出嚟 系 超靓咁啊买噶啦。 咁事实上七星侠到甲系几靓嘅， 嗯， 我系几靓，即系佢只眼变咗系卡邦咁噶嘛，一瓣噶嘛。 系一条。 一条噶嘛，一条但系里边又有两只眼噶嘛。系啦系啦，咁系几有型嘅呢个。 咁我唔知佢呢個動畫版會唔會出齊咁多個啊？ 哦，咁七星俠就肯定有嘅。 咁但係 A 市唔知道會唔會有？ 未講到嘅可能係。 係，佢好似今年連阿吉田好似都有第二套甲嘅已經。 係啊，啲咩一 B type A type 咁噶嘛佢有。 係啊。 哦，即係你講好似以前咁嘅 A 面 B 面 C 面 咁。係啊，佢有漫畫度有爆咗嘅，有爛咗。 係，我 咁樣。咁樣都係差唔多樣嘅啫，其實。 咁但係咁佢個仔著嗰件係咩嚟嘅咧？佢係咁， 佢個仔好似 B 梯嚟嘅 係。B 嚟嘅，哦。 好似係 B 嚟嘅佢個 仔。O K。同埋七星俠都有幾件嘅，其實都係。 哦，係咩？哦。 係啊，模型嗰咩七點二定唔知七點幾？ 你話？ 但你當 Iron Man 啦，佢係咁出。係 啊，有 啊，你當。 係啊。 O K。好。唔係，即係個故事我都覺得唔麻麻地嘅啦，係睇睇個。 即係真係睇假嘅啦，啲假嘅人其實。 系啊，真系，唔系即系唔系睇夹咪，其实系买玩具啫，系买玩具啫，系啊， 咪睇嗰啲夹啲款咯，系啊。 上日期就系2019年嘅4月1日就会做噶啦。 2019年4月1日即系愚人节 啊！ 系啊， 系 啊，就 Netflix 就会做 啦。系咪玩我哋嘅啫？ 唔知啊， 其实冇啊。喂，4月1日啲嘢你都信噶嘛？到时冇啦吓，我你当真啊？咁啊，你当真系有啊？咁啊。 應該有嘅，應該有嘅。 係，即係遲啲嗰啲戲嘛，全部都上映日期都係4月1日啊。係 啊。 係。 即 係 好似《Captain Marvel》一樣。係 啦，係啦，但係《Star Wars》都係4月1日。到時拍得唔好，你都打得啖笑啫，係啊。係。係 啊，唔確定嗰啲咪擺喺4月1日咪得咯。 係啊，即係最穩陣啦。 嗯。 變成咗黑洞啊！4月1日啊。好，咁仲有咩其他睇到嘅？ 有冇咧？ 啊， 有冇其他咧？ 馬仔嚟？哦，如果動畫繼續啦，老老手劇場版啦，都復活攞到。 哦，即係呢個全新嘅故事嚟㗎，係嘛？ 係啊，之後故仔全新作畫。 呢係2019年2月做喎，好似 係。 係啊。 點復活咧？死咗咩？ 死咗，理論上。 哦，即係但係又其實又未死，係咪？ 其實 係咪咁咧？ 唔係，因為嗰陣 唔知係另外復活定係假死啊？ 因為嗰陣時個古仔個結尾有人講話佢喺即係喺個馬車嗰度咁樣樣，就揸馬車嗰個就係佢嚟嘅咁樣，有人咁講過噶嘛。咁但係喺個古仔入面，佢理論上係俾阿蜘蛛俠插死咗噶啦嘛。 係 係。 咁到底依家呢家嚇係咪真係有復活咧？咁又唔知啦。 即係你今集個高達 NT 可以最屘話原黑寶馬沙其實未死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你中意嘅啫，係雙雙變成神仙眷侶啫，係嘛？可能 啊咁我預告嘅今次都係見到都有新敵人咁啦，有新嘅機啊嘛， 係 啊， 係咩咧？咩嚟？有咩奇怪機？ 好似啲騎士咁啊，拎咗個圓盾啊！ 嗯 ，OK。 系咯， 系咯，系啊。跟住阿红莲同埋阿蓝叔，但佢嗰啲机又变咗好怪啊，个新形态，但系未有正式名喎，而家佢都系暂称。 咁佢而家啲系手绘啊，定已经变咗 CG 画嘅咧？ 哦，都系手绘嘅， 都仲系手绘，哦咁啊好啲， 嗯嗯 嗯，即系 定系佢系 render 得好靓嘅 CG 咧？其实佢系。 我又唔觉得系喎。 哦，咁樣， 嗯，唔係，咁呢套係劇場版嚟嘅， 劇場版 嘅幾時嘅嘢？ 2月9日啊， 2月9日日本， 係啊，日本， 係 啊，咁啊，隻藍色我就唔知有個大膊頭藍色好怪嘅， 哦， 跟住隻紅蓮嚇，隻紅蓮仲搞笑，對翼咧無端變咗做突擊自由嗰對翼嘅， 哦，即係同高達合咗體啊！ 即係佢近時對翼唔係咁啊，佢而家無端端幾塊即係透明光幾塊嘢，好似突擊自由咁擺喎。 嗯， 系啦，咁啊，其实只机冇乜点样变嘅，就夸啲咁啦，你当啲嘢咁就，咁 啊， 总之会， 但系就未有 肯定啊， 啊唔系，已经决定咗乌博云 肯定 冇呢两只出啊， 肯定， 咁一定会出，咁如果咪个剧场版再嚟做乜啊？ 系。 咁都係嘅，劇場版因為劇場版本身即係個戲飛都係回收嘅，都算嘅。 係 咁，但 係 其實呢所有嘢都唔係咁重要，係一啲人睇到係反而係最尾個預告完咗之後，個配音嗰個 CV 係冇復山人，即係冇老老收嘅。 嚇嚇，即係呢套嘢其實冇老老收嘅， 係唔知係玩嘢定咩啊？一股 哦。杨老修复活，但系冇老老修。 但系就哑咗嘅，可能系。 唔知道，即系有变咗 第二把声啊！ 讲嘢或者系嘛？ 哦，都有可能。 变咗第二把声 啊！咁样啊？哦，系喎。 嗯哼。 好，咁要睇下只字啦。 吓， 好， 系啦。 系更正翻一样嘢先，系啱啱嗰个话佢啲机依家系我睇翻系 CG 嚟嘅。 C D 啊，即 系 rent 咗做 two D 啫。嗯，系咯，我就系觉得而家通常会咁处理啦，就系、是、 嗯， 正常系。好，都系睇啦，呢个我继续追开就。 继续睇啦， 系 咯。嗯，即系全新啦，今次唔系总集篇啦。 嗯， 唔系炒冷饭咯。 嗯，好，咁仲有冇其他？ 系，同埋另外一个。見到個預告應該係我套叫咩 Happy Dead Day 哦 ，EU 啊，係嘛？ 咩生日快樂？咩死亡快樂？乜鬼 嘛？嗰套竟然有續集，點樣嘅？ 有續集，呢套咁嘅嘢都有續集。 點樣？點樣續集？又玩咗次，下年又生日，又有人推佢嘛？ 又一粒咁樣咯喎！ 年玩一次。 哦，佢個預告其實我睇到好似係另外有一條友唔知係有記憶定係點樣，都係有記得俾人殺過咁樣嚟講佢。 哦， 係啊，跟住之後轉頭又再出現嗰個戴面具嗰個殺手咁樣，跟住又係咁樣佢定死咁又翻轉頭咁。 即係其實佢呢個都係有啲似翻 Scream 咁咧，即係奪命狂夫嗰、那個嗰類型咧。 面具人已經變成一個 character 啦，已經 係。系啦，系啦，系啦， 好多集都得 嘅 咯，又 变。系，同埋我怀疑一个夺命狂夫咯，即系可能会变成。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系啦，跟住同埋我怀疑佢今集可能有解释点解会咁样 嘅。系，都唔重要咧，即系最紧要佢开咗一个系列咧， 系 咪？又成本又唔系好高，系嘛？咁可能又有一定嘅人有兴趣，咁咪都执到一下，咁咪继续做咯。而家系咁嘅啫。 有啲靓女俾佢杀下。 系啦，咁跟住可能又搵第班女翻嚟，咁咪熟个死咁咯，冇乜嘢嘅。咪呢啲好易好易搞嘅啫，所以有啲觀眾受咪繼續咯。佢又唔係鬼嚟嘅，人嚟嘅啫嘛。 同埋成本又比較低嘅呢啲咁啊。 即係佢仲要唔係同一個殺手嘛，可能有另一個人又扮翻呢個樣咁嗰啲啫，係咯。即係佢會唔會其實係佢哋裏面其中一個嚟嘅？我唔記得上次係邊個嚟嘅咧，殺又唔係咯，就係唔係佢裏面啲人嚟嘅，好似呢個人。 咪 係 啊。 是咩？都係嘅，其實係嘅。 唔係佢開頭上次咧就以為係有個變，即係有個殺。即 系 变大打手定咩咧？唔系嘅，后屘咧佢去搵嗰个咧，唔系嘅。 哦，即系真系佢哋班 friend 型嗰个嚟嘅。 唔系，就佢嗰个室友啊，我条女咯。佢话原来食咗个蛋糕有毒，跟住死咗啊嘛。佢一即系佢原本系后屘搞掂晒所有嘢都死啊嘛。 系。 系。咁后屘发现原来个蛋糕，即系佢嗰个室友俾嗰个女仔俾嗰个蛋糕有毒啊，应该 系 OK。 咁佢嗰个讲好似系临尾搞掂咗个室友定咩，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系临尾搞掂冇事嘅。 总之嘅嗰只杀人嘢其实系佢哋啲 friend 嚟嘅，都系呢啲。 系啊，咁但系今次又再次出现又唔知点会咁啦。 咁即 系咁又系 夺命狂夫喎，即系重新 系啊，都系类似呢类型啊，不过变咗佢玩咗系咁可以死好多次翻转头嘅。 唔系夺命狂夫，次次唔同人嚟噶。 是 即是他扮了那个样子嘛， 不是戴那个面具， 戴上那个面具不是同一个人来的，咁所以佢唔緊要㗎，可能呢集自己又 invent 你嗰个角色，咁你另一个人都得嘅。如果咁讲我套路絕直情呀，奪命狂夫囉。咁冇嘢嘅，的确係成功嘅，当年係囉。咁咪搵啲女返嚟，咁死下死下死下，咁呢啲成功好低嘅咋嘛，係囉。 即係我嗰度嗰度就冇死咯，今次就变咗系玩系佢可以死咗就再嚟咯。 嗯，好，有兴趣去睇啦，系咯，嗯， 嗯，有冇？ 出年先得做啦嘛，都系要。 系啦，应该都系喺一九年啊， 嗯，差唔多啦，都就嚟一九啦，系咯。 佢而家都十二月 咯，系咯，唔系19年， 即 系你下个礼拜做咩？咁唔会啦， 做 啦，下个月先做都已经系下年啦， 系应该2月14号做嘅喎，美国 情人 节，哦，都系情人节嘢嚟嘅，哦， 系啊， 好快啊， 好快喎， 即系佢而家有条仔啊嘛，本身， 嗯， 即系佢之前有男嘅嘛，佢而家讲本身中意我条仔啊嘛， 嗯。唔重要啦，系啦，中意就睇啦。咁佢冇捧红到边几个女噶嘛？有冇？ 应该就未至于呢个程度， 即系都冇嘅，即系人哋都唔记得系边个嚟嘅，总之有啲女啦。 啊，唔系，其实佢真系唔系啊，其实佢都系主力讲系，其实系得个女主角啫嘛。 系哦。咁啊，主角应该有红咗，冇红嘅，都系咁。冇人做红 啲 波 嘅，冇乜， 冇咩嘅。O K， 冇乜啊。 好啦，咁啊睇下呢集会唔会揾翻啲即系啲客串阵劲啲啦，即系如果既然开咗第二集系啦，好，咁有冇其他 预告片应该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好啦，冇啦嘛， 嗯，咁就咁啊讲咩玩具嘢啊，有冇啊？玩啊啲啊， 玩具啊， 系啊，啲个展览， 如果讲 系啦，有咩消息？ 如果玩具讲出咗先啦，出咗先又应该啱啱见街就系黑豹 Marvel Legend 嘅 Wave 2啊。 系， 啊呢、這个劲啊！佢六隻全部都系电影版嘅， 吓， 即系佢冇漫画版，冇漫画版角色上去，即系平小兴咧， 系啊， 佢六隻或者七隻咧，佢有几隻两三隻漫画版噶嘛？ 咁今次出咩嘢？全黑炮、 啊、就全黑炮角色。 哦，咁啊数下有咩？ 哦，有隻纸炮啊， 六吓、啊、六隻喎、啊，你讲 系啊？有啲咩第一隻纸炮啊？ 咩嚟噶？ 系啊，黑炮喺入边俾人打，佢就变紫色嘅。 我错，哦咁样，哦，俾人打到变咗紫色。O K， 得。 系啊，咁佢呢个系由嗰啲即系有嗰啲紫色嗰个新嗰个形态嘅。 系 ，O K，O K。 系啊，咁啊，第二只就有一只旧黑炮， 即系咩？佢个老豆。 阿黄帝黄相系嘛？ 系。哦，唔系啊，系旧黑炮系。黑炮舊嗰件衫咯，只黑炮。 哦，即系喺Civil War 嗰個。 哦，即系授權戰隊咁樣嗰件，嗰件靚啲，我覺得係咯。 唔係，但係呢個係舊素體嚟，因為佢冇個蝴蝶裝咧，啲活動能力冇咁勁啊。同埋，其實呢只係出過啊，佢只係加多一個笑樣真人頭俾佢之外咧，咁呢只其實個重點係一個笑樣真人頭之外，就只嘢就唔係好掂啊，一反差嘅。 啲裝又唔好明，你夠講清楚。 哦，即係個。膊头嗰个蝴蝶关节啦，即系可以向前屈向后打。 O K O K O K， 即系佢就系就咁打横一支棍撑住， 唔系即系个膊头位冇嗰个蝴蝶关节，就系得个波桩插咗落去，咁你咪可以向前向后咬个蝴蝶嚟打啲咯。 即系好似阿边个话 Wing Gundam， 所以揸双炮向前咬。 系啦系啦，嗰个就系蝴蝶桩啦，系啦系啦。 O K， 即系佢又冇嘅呢个。O K， 系。咁啊，呢只就。切啲啊！咁啊，另外第三隻就頭先講啊，黑豹老豆啊， 係黑豹老豆。 咁但係佢冇真人頭嘅呢、這個， 係。 佢有條褲著住嘅喎，好似係。 佢本身係著褲嘅，咁但係其實最特別係佢嗰個，即係嗰個民族服裝嗰塊冚咁樣圍住個身嗰塊肩咁咯。 哦，即係佢多咗塊嘢。 嗰塊係。 係啊，因為嗰塊嘢就啲顏色上得即係好複雜嘅，一個顏色嘅。 即是真係布嚟嘅，唔係布， 係膠布，我意思話佢上都好複雜嘅。 哦，上翻啲民族圖案，上得好精細。 嗯， 係啦。 好， 咁啊，另外一隻咧就係阿金錢炮嗰個戰鬥服裝啊，即係比達嗰套戰鬥服嗰陣時候，我攞裝。 嚇、啊？哦，即係唔係出金錢炮，係出佢個戰鬥服？ 唔係金錢炮之前出過喎，因為 哦出過啦。 系啦，佢再戰鬥服，咁佢同埋有嗰個面具嘅，即係喺嗰個博物館攞嗰個面具都俾埋你嘅， 即係好似個土人面具咁嗰個面具。 咦、 哦， 嗰、這個靚喎，嗰、那個面具靚喎。 係，咁、那、我、個、面具都可以套翻落個頭度嘅，可以戴落去嘅。 哦 ，OK。 咁同埋佢附送有支手槍同埋機關槍咧，都係用翻真實，即係真實啲槍嗰個型嘅。佢唔係，因為有陣時 Marvel 咧就送埋啲玩具槍噶嘛。 五顏六色好古怪噶嘛，嗰啲係。 但係佢呢次唔係啊，俾係真係有啲槍係。 咁好啲。 係。 係啦。 咁啊，另外仲有就係、是、佢嗰啲阿黑豹啲近身嗰啲女護衛嗰啲，我只啊，咁佢呢只其實劍甲咧就同佢老婆的劍甲係一樣嘅， 係 和黑豹老婆劍甲 又係幾多個女護衛？ 嗰件甲 但係佢呢度咧有三個頭嘅。你咗，即系三个唔同样嘅女护卫嘅， 即系你意思 讲话 个公仔，但系其实系三个角色嚟嘅， 吓唔止啊，其实有十几个噶嘛喺入边，咁所以佢呢个呢盒嘢入边俾三个头嘅啦。 喂，咁但系得一个 body 喎，咁你佢买多几 set 啊？买多几 set？ 吓， 但系因为呢只就冇得散卖啊，反而系。 咁即系你想要我明啦，即系啲白冰咧就成 set 得一只，你想要同对白冰。嗰隻嘢同我全部買曬咁多次啊咁啊！ 即係你買幾箱先提，即係得提三隻嘅啫喎。 你出邊同人哋收啊要？ 都幾難收咯，我諗。 如果你貴可以買幾箱，就調翻轉變都嗰個貴喎，大佬。 即係佢呢 一刻冇事啊嘛！如果你呢個機就 唔係佢而家，因為呢度呢一款即係呢一套咧有六隻咧，另外一箱入邊有八隻，有兩隻都係多一隻係金錢炮台，多咗隻紙炮啊。 嗯。 咁佢又唔多个兵仔俾你喎，即 係 派个名屈你买好多嗰种兵嘅啫。 但佢大概送咗个史泰龙啊，我觉得金钱炮係啦。咁一年返呢个阿波罗个仔嘅角色。呢个咩嚟㗎？呢咁似超打哥嘅可以史泰龙㗎嘛。Loki 嚟嘅呢个係跟返啦。 係咁拉屎第六隻呢就係、是、咕噜做嗰个武器。武器走私嗰條友喎， 即 係左手 嗰個 銀 箱嗰個啊， 係啦，咁佢嗰個都俾一兩隻手嚟換嘅，一隻槍嗰隻手形態，一隻係真即係變咗人二肢嗰個人手嗰個形態嘅，有換嘅。 哦， 都幾齊喎，啲料都其實都俾得足噶啦，其實今次都算。 嗯。 OK 嘅今次。 咦？咁係兩個兩次加埋都仲未有黑豹個妹喎，係。 哦，系啊，佢话冇啊，暂时应该要复仇者四入边，可能我 pat 嗰阵时候，或者话啲出 B two pat 嗰阵时候有啊，就暂时未有佢妹。咁今次我 B F 咧就系冚嗰个星星族嗰条友。 哦，大只佬。 那个族长。 嗯。 好。都有型啊，大只佬。 系都 OK。咁啊，今次應該我覺得係六隻都，因為全部除咗佢老，即係黑豹老豆冇人樣之外，其餘全部都有人樣。 哇！嗱，啲相啲人樣挑得好靚喎，其實今次係。 佢今次引得好靚，因為佢今次黑豹個樣咧，比上次Wave One 嗰陣時仲要靚啲啊。 佢今次都好犀利㗎。 其實黑豹啲玩具咧，算唔算好賣嘅啫？即係我其實套戲啊，收得係第一支㗎啦。但係啲玩具算唔算暢銷嘅咧？ 如果你話其實 Marvel Legend 所有電影版咯，都係暢銷嘅。 咁樣嘅， 係一啲人搶 嘅。如果你講即係黑豹咪出過佢個頭盔嘅，即係其實佢哋有頭盔都好賣嘅。但我覺得個黑豹頭盔好似唔係好賣得好好喎。即係衰唔過Star Wars Apollo嘅，係咁最衰啦，特價都冇人要啦。唔係因為嗰個唔係人，唔係一個樣嚟啊嘛，Apollo個真係頭盔啊嘛。咁但係你啲係有一個面具咁，即係有個樣咧，通常都唔好賣噶。你 Iron Man 咧買唔到嘅，會賣曬。咁黑豹其實係剩好多嘅咯。 唔係如果你講咧，其實香港即係我外國唔知啦，但如果香港好賣咧，就係金錢炮佢所有是金錢炮好賣， 金錢炮好賣，即黑炮本身就一般嘅啫。 黑炮 OK 啦，但如果因為而家其實啲人係貪個真人樣啊，你如果出金錢炮一定要個真人樣。 金錢炮個演員。 哦，即如果你隻黑炮係有埋個人樣咧都 OK， 冇就 係啦，有人樣又會好賣啲嘅。 哦，原來係咁。係啦 ，OK OK， 即係淨係執一隻黑炮咁，即係蒙面樣就麻麻地啦。 就冇唔係就冇人要嘅其實。 我唔 需要，係攞咗個人頭放翻隻炮出嚟嘅啫。 原來是這樣咁大鑊啊！即係要個頭啊， 係啊， 因為個頭雕真係好好靚啊， 咁但係佢得翻個頭，佢執去邊度咧？ 可能會落其他科啲度玩嘅，佢哋會。 哦，咁樣。 因為其實黑炮已經出過多次咧，佢執翻落去。 係啊。 佢之前啲炮度，或者 佢 其實 需要咁多個黑炮科啲翻個頭。 咁多隻黑炮啦。 係明白明白，要翻個頭 ，OK。 啊。 嗯。 因為個表情唔同啊嘛，而家同埋佢出到。 嗯。OK。即係而家係獵頭族啊，真係啊！ 係因為 因為呢佢其實因為如果你另外而家佢即係界外你走去買啲頭呢其實好多時候會貴過你買隻即係正廠入面嗰啲公仔嘅。咁你而家本身正廠出呢啲頭呢佢連埋公仔俾你啲人所以覺得即係譬如你舊幾兩球水可以買到咁嘅頭呢佢會覺得好抵嘅啲人會覺得。 明白。 嗯。 即係其實波子係唔重要㗎主要個頭。 因為波子成日都會有啊即係你買一 set 就發有啊。 嗯。係明白。好。咁啊好，咁呢個講完未？仲冇其他 講完。咁啊，另外如果講都係啲超級英雄嗰啲嘅話係咩啊？咁都係今次反而有個東京嗰個 Comic Con 嗰啲相出咗嚟，咁睇到咧就係其實都係 Bandai DS Travel 都係出翻啲舊嘢喎，反而我見到多數。 哦，咁啊舉下例啊，例如咩？ 嚇，咪出翻如果龍珠咧就新嘅出 龍珠係新。 即 係新同舊好似冇乜分別個龍珠嗰啲㗎， 佢炒爛飯，但係都係新㗎叫做，佢出咗個新劇場版， 新劇場版大波聯， 係啊，大波聯同埋比達悟空合體嗰只唔知叫咩名啦。咁但今次呢個合體係用跳舞方式，即係我跳舞合體嘅。 哦。 即係唔係用二玩合體嘅。即係擺嗰個好樣衰個 pose 嘅只合體嗰個。 咩？你意思即係打側咁樣掂住嗰個？ 系啊，咪只腳咁兩個咁兩手指篤兩手指嗰個合體啊， 係係嗰個， 因為個預告已經影咗係會今次有呢個合體啊， 嗯，悟空比達啊都係變， 係啊，咁啊同埋會出啊悟空係比達藍色頭髮嗰、那個， 嗯， 即、就、係、是、藍色狀態喎，超級殺神啦、 啊， 嗯，係 啊，咁係叫 炒冷飯，呢啲叫新啊。 新啊！ 舊係咩？咁樣咁舊係咩？有咩例如？ 舊嘅話咧，就係、是、應該佢會見佢出一啲復仇者同埋美國隊長咧，全部出翻啲前啲集數嗰啲角色啊。 即其實佢都冇出過嘅，意思即係個 作品。嗰啲先叫做新喎，我反而覺得呢啲先至係新喎。 即係作品舊，即嘢唔係即嘢舊 ，OK。係 啊。 嗯， 係啊。但佢反而出翻之前，星戰反而係出翻阿陸揸飛機嗰、那個嗰、那個太空衣嗰個狀態。 即係你揸 X-wing 嗰、那個又 我產生嗰邊咯， 係 啊。跟住之後係咯，其餘見到 Loki 係復仇者第一集嗰陣時候，我個樣。 哦，係啊，係啊。 嗯。 又有Captain Marvel 嗰個 figure 啦，見到 SHF 係。係有綠色衫同埋紅色衫啊。 喂，個人個樣靚過個真人演員喎、 啊。咁樣， 大個胸仲平，大個胸仲平過神奇俠喎。 係。 係。 咁佢個真人版都唔係好勁嘅啫。 啊！但係佢好似起碼勁過神奇俠係嘛？ 嗯，我唔知啦。 正大嘅，正大嘅，佢腰都粗過佢咁多。 係，佢個凳都大過佢咁多。 係。 系、哎，我見到就好大量嘅 Marvel 嘅 Superhero 啦，又 嗯， 系咁佢 Iron Man 都好似有其餘嗰啲款都有擺出嚟嘅，即係參考 舊人 Iron Man 呢啲， 係即係之前啲廿幾卅幾嗰啲咯， 嗯，即係未出過嘅款咧，就 啊，佢連 Mark One 都有擺出嚟嘅， 嗯， 但係佢只 Mark One 係完全冇舊化同埋 啊，哦。 系冇舊化，但係好瘦嘅佢只孖 温。孖温冇理由冇舊化嘅喎，本身都係一嚿冷鐵嚟嘅啫喎。 唔係佢好新淨嘅，零立立嘅。 咁奇怪。哦，同埋 係啊，好奇怪。 咁真係好奇怪喎，係咯。 係啊，好瘦啊！佢似同其餘嗰啲即係其餘啲孖幾嗰啲差唔多，肥少少嘅呢度。 嗯。 佢完全 冇水桶嘅。 冇水桶嘅係啊。 嗯嗯嗯。啊，咁樣。 係啊。 咁啊，星戰咧有一個應該係 SHF 一路以嚟好似係冇活動關節嘅 figure 喎，係啊 ，Han Solo 跌咗喺個艦入面嗰個喎， 嗰個唔係 figure 嚟嘅，嗰個喺個裝喺 埲牆。佢都叫做 SHF 喎， 裝喺埲牆上面嘅一個裝飾嚟嘅咧，嗰個。 佢係叫做 SHF 嗰個系列咗其實。 應該 變咗舊， 應該。咪應該買一隻嘢有附埋呢件嘢啫，應該。 係咯。我希望 係。買乜嘢送呢件嘢咧？ 我唔知道，如果係 Marvel Legend 嗰陣時候，即係 Best Series 嗰啲嘅，唔係講錯，係因為 Best Series 嗰啲咧，咁就嗰陣時候買阿 Boba Fett 就有隻嗰陣時限定 真嘅，真嘅，真嘅，真嘅， 就跟呢塊板嘅。 係。唔係呢塊板真係連一比一都摔過嘅。 嗯。 係咯，就咁揾個膠咁啤啫嘛，其實好易嘅。 嗯。 係。 係。 咁你擺喺度有幾搞嘢喎？你唔好嚟，一比一咁樣動喺度都幾嚇人嘅。 我嚟做門都幾正啦。 係，直情係，直情係做門大佬。咁啊一對咯，要兩個 hand solo 啊。咁係咪兩邊要 flip 轉左右咁先至咧？左右門神噶嘛。啊 ，OK， 咁點？咁仲有咩？嚇，呢個應該唔算係個 figure 嚟嘅係嘛？呢個 唔算，都係附屬啫。 系咯，算系一件件嚟嘅，我谂啊。 嗯嗯嗯嗯。 系，同埋好似 S H M 嗰边，好似有摆只电影版嗰只三头龙 啊。系。 哦，系啊。 系，真系正常嘅喎，竟然。 系啊。 唔系天妇罗啊？ 唔系，佢唔系天妇罗，系卡通。呢个系。 嗰只先至系。 系就呢个神雕嗰只系三条天妇罗。 三 条 嘢咁 搭喺度。佢而家呢只系好似系嚟紧嗰套真人版嗰只嚟嘅。 佢好似四只怪兽都有个版摆晒出嚟啦，已 经系。佢竟然系似翻，咁啊冇谂过。 四只都系日本版咁嘅 样。系啊，即系类似噶啦，好近似嘅， 冇改好犀利咯。 嗯，即系基本型喺翻度咯，最少。 起码认到系咩嚟啊？ 嗯。即係開始，而家鬼佬都會尊重翻啦，啲即係啲樣啊，即係唔會話即係佢啲鬼佬把佢改咗，你阿媽都唔認得咁啊！即係比加招啊，起碼認都係比加招啊，雖然有毛啊。 嗱，係咪因為其實而家佢發覺即係改到七彩真係死得好慘，所以而家費事？ 咁我唔知啊，即係其實觀眾因為佢哋本身係。真係鍾意日本嗰樣嘢嘅時候，你做咩改到佢九彩係咩意思呢？ 啊，同埋你見到啊啲 fans 見到都開心啦，見到啊 呢個樣喎。如果佢個做 fans 就應該跟囉，如果佢諗住做返唔係睇呢啲嘅人，就或者可以即係諗住要改囉。其實佢改都係為咗做 non-fans 啫。係。即係 non-fans 可能見到原裝個樣佢唔受㗎嘛，佢覺得。咁但如果你諗住做返班 fans 就應該跟返嘅。係囉。 係。 真係睇下佢。 咁但係隻哥斯拉好似同一四年嗰隻有冇分別好似。 好似話改咗少少嘅。咁但係我哋就可能。 唔係好睇得出個分別呢，即係類似啦。 好似有咁嘅水。 應該會改嘅。 即係佢一對腳呢好似冇之前咁一直落啦。 係。 今次。 哦。 即好似個腳掌可以長返少少而有腳掌。之前嗰隻好似我成日覺得。好似兩粒棍喺個頂喎， 即係你覺得佢冇咗嗰啲腳趾咁大㗎嘛？ 好短咯， 嚇！即係有兩腳，兩腳，跟住有係啦，象腳咁，呢度就真係有翻個腳掌， 係咯，呢度而家今次好似咁啊，就好似腳掌出翻嚟咯。 嗯， 咁好啲。 咁有冇King Kong咧？ 我未有啊， 呢集應該未有King Kong， 呢集未有啊，要 等 一下 先有。哦，即係會出咗呢個三大怪獸先嘅。 系啊，演到三大、 哦、四大怪兽，先再嚟King Kong。 唔系，因为佢呢个咩怪兽之王啊，而攞咗个王之后先再打King Kong啊。 系，咁King Kong就唔知食错咩，可以巨大化到同佢哋打嘅。明明King Kong都唔系好大只啊。 之前嘅King Kong好似三十米定四十米啊嘛，佢而家过百米喎，要即刻食咗咩？ 唔知啊，系咯，食咗肥仔水啊，系嘛？ 吓，唔知喂咗咩俾佢食啊？边一个？ 系 Rampage 嗰啲啦，食咗。 差唔多要啊 ！Rampage 就普通星星食完都變咗King Kong，咁King Kong食咗咪變大勁嗰啲 啊！ 係咯，係咯，唔知佢啦，係是但啦。不過佢要打就佢唔俾理由，佢都變到咁大嘅。 嗯， 冇乜原因嘅。係咪最我最關心有冇景甜啫？就 應該有啊。 個 H H M 係咪其中一隻 M 係即係只 Monster 係景甜啊？應該就 佢變啊！ 唔係佢咪就係 monster 嚟囉，唔使變嘅，係佢出佢咪已經係一隻 monster 啦。 嗯，定係佢，定係佢好似 Gridman 嘅大波妹咁啊嘛，其實 嚇唔知佢咩啦，係啦。好，咁點？咁就冇。 嗯，我差唔多啦。 差唔多。喂，咁你唔係好似有兩單新聞想講個咩？個咩又咩咩咩咩俾人賣曬啲模型啊，趁佢旅行。 啊，另一單就話咩咩話咩基因改造啊，又咩新類型人啊，咩咩事啊？ 哦，呢、這個睇少少，我唔係睇好多。咁如果你話賣嗰個，就好似話有係有個阿哥好似話個細佬去旅行，跟住趁嗰個時候就影啲相 po 上去話賣走曬啲模型咯，要 係嘛？ 嗯， 係就好似1000蚊定咩唔知幾錢嘅話， 哇！ 啲人幫你搞掂佢啦。 嗯，喂，咁其實同佢見到佢櫃桶即係有沓5000蚊紙咁，佢攞咗有咩唔同咧？其實？唔系佢你嗰个嗰啲嘢，唔系你嘅喎。 佢觉得摆晒喺度阻住佢玩。 吓咁啊点？ 佢讲到好，佢讲到好好啊，话咩帮阿妈帮佢清佢啲货啊。 啱啊，咁佢摆沓5000蚊纸喺度，够阻住我个台面啦。我帮佢清佢，你可唔可以咁做？我同一个逻辑啫，系咯，唔系你噶嘛嗰啲嘢，系咪？我冇嘢嘅，系啦，咁而家咁继续啦，系咯。其实我哋可以报警嘅呢单嘢，冇系直接报警嘅嚟讲呢单嘢。唔系，但系其实点解啲网民会知道咁多背后啲嘢嘅？即系其实点解会知佢系咁人哋放嘢啫？你唔知道人哋做咩放嘢噶？ 唔系佢自己写出嚟嘅， 佢自己写出嚟啊！哦，咁奇怪嘅，卖嘢 即系 类 似 嘅。 唔系佢有次类似，即系好似之前嗰啲咩女朋友话咩帮，有单早少少有单话咩女朋友话帮个男朋友咩话放血啊嘛。 系啊，嗯。咁即係 啲人講話， 即係 啲人話講過後，佢話如果賣酒應該唔係回血嗰啲，係放血咯喎。 嚇，係啊，嗯，anyway 啦，都係咁啊， 嗯。好，咁啊，另外嗰個咩咧？咩基因改造嗰單又咩咧？咩新類型人咧？咩關係 咧？嚇，咪佢話調整者話 continuator。 哦，咁啊點啊？即係大陸啊，做咩基因改造人？ 系、啊，整咗话对艾滋病有抗体有 嘢。咁佢有冇打啲艾滋病落去睇佢有冇抗体？有冇试下 冇？咁啊， 我唔知啊。 系咯，咁你点知道啊？啫， 唔系，但系而家最新可以传到话，其实系外国啲科学家话有份参与。 系嘛？即系因为中国唔系网管嘅，中国度进行啫。其实 佢哋唔系，但系呢个有啲阴谋论又话讲系即系大陆自己咁样吹落嚟，将个站推卸咗。 咁到底有冇 真假搞难讲？ 到底佢个科技能唔能够做到咁样嘅基因改造人咧？其实我反而呢个先系个有趣嘅地方喎。 系真系唔知嘅 啫。系咯。即係一陣又話日本已經整到機動戰士啦，咁你知佢哋成日講埋啲咩嘢㗎啦，係嘛？ 係 係咯，咁你信唔信佢真係整到基因改造人？ 唔知啊， 即係大陸最新嗰隻就係咩啊嘛？嗰隻叫咩啊？嗰隻機械叫乜鬼嘢啊？ 天向嘅好， 唔係即係真係機人嚟嘅，下邊有支炮嘅。 哦、你 日本都系出名模型嘅先行者， 系 唔系先行者？先行者嗰部系真系好劲噶嘛，系喺个铁架嚟噶嘛，即系两只手好似螺丝批咁噶嘛，即系嗰啲中国科技做唔做到呢个基因改造人噶？ 唔知啊，咁佢而家吹话有外国科学家同佢合作咁样整出嚟噶嘛？ 嗯，咁佢真係去试验下係咪真係可以防到外滋先啦，係囉。 吓真知。 但係佢搞咗之后佢係天生有外滋咋嘛，其实係咪。唔好理佢啦，我成日觉得我当笑话听㗎啫呢啲係囉。成日都好科幻㗎嘛，佢哋嗰啲公布埋嗰啲科学报告呢。一睇话咩有队舰队呀，喺啲咩喺火星係咪。你冇聽過？ 我咪如果你冇話，其實唔係話大陸啊，你其實外國好多有咩撈咩基因生啲豬人啊， 係 啲狗人啊啲咁啊，成日都有啲咁嘅嘢。 唔係，外國嗰啲人係攞嚟搞笑喎，你當真啊？ 嚇，唔知啊。咁你大陸咧，其實佢認親都係搞笑啦，我成日都。 唔係，佢人哋嗰啲咧係真係搞笑嘅，以為即係俾你休閒嗰陣笑嘅。大陸嗰啲佢當真話俾你聽嘅。即係佢將搞笑嗰啲嘢當真嘛，俾你聽，即係日本即係有高達啊、識喐咁樣嗰啲，即係當你傻嘅，係都知佢喺台上展覽嘅一隻嘢嚟啦，做咩啫？係咯， 咪真算啦，唉，是但啦，系咯，系咯，嗯， 冇 呢啲笑话嚟嘅啦，好， 对， 冇啦系嘛，冇啦系嘛， 冇啊， 冇啦系嘛，喂，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原来突然发觉好多嘢想，又提早晒，系嘛，纷纷讲下啦。 系，原来我哋开头一路话我哋都几期待嗰套移动城市啊。 是 原来真的在12月6日做的， 即提早了是不是，好像初初是迟一点的嘛， 可能说是再过多个礼拜， 是不是13的嘛，是不是，是 啊是啊是啊，13号，那现在就下星期已经做 了，因为明话见到有话，就是说有见到有些话头这样说，那我们初中是不是啊，真的喎，真的见到有预售的， 是啊，直接買到飛添啊！你而家 佢唔係優先場喎，淨係講緊係真係。 佢話就係上映嘅。 咁所以如果下個禮拜真係咧，咁啊分分應該都去睇下啦。 啊，會啊，會睇噶，應該 咁啊，呢套就 Peter Jackson， 咁啊嚇，即係亦係有之前嘅King Kong， 即係唔係而家King Kong喎，以前嗰套喎，就 Jack Black 入邊做嗰套喎。咁啊，仲有呢個魔戒系列啦，咁啊其實都叫做。 巴比人啦。 有一定嘅即係名氣嘅導演啦 ，Peter Jackson， 咁啊香港似乎個。唔錯嘅個明星都呢個導演，所以都有信心上去呢度爭氣啦，或者同埋 睇呢套個畫頭都好吸引啦，其實 係。係，因為其實個原著小説都係有啲名嘅。 嗯。 咁佢就 我冇睇曬，當然唔知啦，未睇過未知啦，咁係似乎大家會有啲期待啦，係啦。如果睇係咪真係上咁要講啦，就科幻片啦。 講啦，呢 套。咁啊唔止喎，仲有咧有啲再搶集嘅，搶集搶到咧搶到勁喎，早過啊鬼佬。是仲要是中國祖國先至係啦，全世界最早嗰個上畫地方係中國係咩咧？就是、潛水俠咁，即係而家改咗名啦，做水行俠。 水行俠啦，又或者叫阿俠名啦。 係啦，咁啊，其實下個禮拜咧，中國會上畫啦。 嗯， 係啦，係嘛，係真噶嘛，呢個係嘛？ 真嘅，真嘅。 即鐵定係啦，咁啊睇下有冇辦法啊，即係。屈蛇上去睇到，系啦，因为即系你要真系专登上去睇喎，如果要提早睇，香港未做， 真系 啊，系香港迟几多咧？都系迟一个星期啫，系嘛？ 唔系啊，迟好多啊， 唔系啊，迟 都系20号先做， 咁啊20号先做啊？哦，哇，咁黐线啊！咦，咁样真系可能都值得北上喎，系咯， 系咯， 系啊，即系北上你唔知，你唔系。早一個禮拜，你甚至 我 過多兩個禮拜，你北上都仲早過香港。 係冇錯，係啦。就算今日禮拜下個禮拜去都仲早過。 你都仲係早過香港，或者早過全世界，你都仲 好。 早過 全世界，哇！真係犀利真係，真係冇諗過啊！中國即係以前中國係遲啲上就有機會啫，早啲上好少嘅喎。同步就有，但係早啲上好似都好少嘅係嘛？ 比較少， 今次一早仲要早咁多，真係冇諗過啊，係咯。 第一， 台灣有時都會早嘅，但係佢今次真係早好多喎。 台灣就不嬲都早啊，但係中國好似好少啊。係係，啲人鬧咩咧？ 咪話比較做先，咁你高清版上網有得睇，或影翻。 咁你放心啊，呢套嘢就算唔係都好啦，你俾美國上先咧，其實美國都會即刻有嘅呢套，係啊，而家都有嘅，係啊。其实冇呢个就唔关我地区事噶啦，冇关系。 唔系，同埋我觉得而家其实我讲网上有一睇咧，对呢啲咁嘅级数嘅片咧， 就冇乜大影响。 系 咯，个影响冇乜大。 因为我细片 大 镬啲啊。 系啊，细片就会大镬啲，呢啲冇乜影响 嘅。冇乜影响，呢系你预都预咗越系远睇噶啦。 唔系，即系我讲系睇 远。 系啊，睇就一定即系睇就会睇，唔睇就算网上有冇得睇都 唔睇。佢都唔会兴趣嗰啲嘅，网上都唔睇啦。系啦，有兴趣啲人都会戏院嘅，咁所以反正呢个废话嚟嘅啫，唔重要。咁如果佢早啲做，真系我怀疑以前就大陆啲人落嚟香港睇戏啊，睇翻啲旧片。 而 家我系要上去睇啲快片，因为唔系咁咪快啫。哇，真系一先到嚟快喎，上去咁同埋上面其实啲院都唔系差噶嘛。 系啊，北打都讲话啲院系 平价， 嗰啲都。 咁啊，使唔使组个团去咧？ 唔知啦。 即系时间上嘅问题啦，呢个就系咯，有冇办法？ 北打都想组 啊，即系但个别铲铲上去就肯定有人会咁做啦，你放心啊，肯定我哋听众入边，我哋听众入边肯定已经有人准备北上啦，已经系。 唔系，咁有多本身平时都成日要北上喎，因为。 啊，今次系真系为咗去睇潜水侠嘅，好多朋友系。 应该会有首 要 去添啊， 首要系我哋应该自己组架车啊嘛，整翻架车咁啊，旺角出发咗啊， 系咯， 系咯， 其实都想噶，不过我嗰日要翻工，冇计啊， 揾翻徐锦江带队噶嘛，揾埋徐锦江带队啊，神龙飞虎揸， 唔系佢仲要 cosplay 埋啊， 佢系俾只飞猪叉去揸住，喂你俾翻啲咁黄嘅我，因为睇玩具咁咪点啊，大佬， 唔系攞错咗个锤俾佢啊， 攞错唔系一只手揸叉去揸揸佢，一半前身另一半系雷神，都系嗰个碌嘅啫， 系因为冇打佢咯，咁样。 佢合體嘅大佬係悟空比殺咁啊，大佬，佢係雷神潛水俠啊，大佬，勁啲啊，佢係 cos 咗 Marvel 同 DC 宇宙啊，係，係咯，再 cos 埋徐錦江啊，大佬，迎神仲迎神集今年，變金色嘅大佬個人，係咯，啊，有冇睇啊？金 B 啊，迎神集啊，可能啲人都中意改乜啊？徐錦江好出名嘅一本寫真，係。露埋低嘅， 系 啦， 今次全部都系着金色衫啊！最尾嗰阵 时系啦，冇错，咁啊应该揾阿徐锦江嚟借一借票啊！我觉得应该 一定要啊，要啊， 明佢都冇揾做，唔系我低， 我唔系做，等佢罢咗身，我啲人以为系 嘅， 都差唔多样，你笠翻个长头发，搞发着翻件衫都系 嗰个，系啦，讲晒英文噶嘛， 反正咩人黐晒唔收噶啦，都系。 系啊，画翻啲纹身落去，系嘛？ 系 系咯，我应该搞搞呢一个咩？但好似你又唔系好觉得佢有太多即系宣传活动哦、啊？又 即系又系正常嗰啲， 唔使啦，系嘛？呢个直情唔使啊嘛，你系咪都睇啦，系嘛？ 系， 嗯，即系唔需要搞宣传活动呢个系。 其实我觉得呢一排咧。 圣诞 会做嗰啲大片都好似冇乜， 冇乜点搞喎，系喎，即系以往圣诞节点都几个大场都会肯定有啲大戏，有啲即系吓大片啦吓，会搞噶嘛，咁冇喎又， 蝙蝠 侠 啊，Bubble Bee 啊， 系咯都冇喎， 都冇点讲噶喎，其实系， 系咯，摆翻部黄色福士喺度都好啊，大佬， 系咯， 即系乜都唔搞啊，整紧部福士摆喺度，即系坚嘅个福士可以摆喺度，咁冇嘢嘅，真车系啊。冇啊，都冇喎，好少喎， 得蜘蛛俠咗好似。 蜘蛛俠有咩搞？ 少啊，你都覺得係少嘅其實。 蜘蛛俠好似話遊輪咯，唔知做咩搞 遊輪。 有啲人 係 啊，係啊。 即係卡通嗰套蜘蛛俠，我哋講緊係。 係啊，卡通嗰套， 即係黑仔嗰套。嗰套又搞少少啦，係咯。嗯。咁 都係冷清啲。 呢排嗰啲商場搞嗰啲 show， 反而就唔係嗰啲，就係唔係同個電影掛鈎咯，係咯。 系啦，就唔关佢哋事噶喎，全部 系啲商场自己攞啲 I P 嚟去即系玩啦，系嘛，即系有几个咁嘅 show 啦，圣诞系嘛， 嗯， 系啦，有冇啲咩？有冇啲介绍咗俾大家？好似讲过噶啦，啲之前都 讲过，系啊，讲过， 嗯，有冇啲新嘅再？ 嗯，我暂时好似冇睇到， 即系都系嗰啲啊，系嘛， 系啊，因为佢都摆到过年啦，差唔多， 系，嗯，好。咁有冇仲冇嘢要介紹大家去睇嘅啊？啲數 好咩？下星期就我哋都會介，應該都會有人講啊，就係、是、十年泰國啊，下星期都會做 啦。係下星期會做十年嘅泰國版，係啦。咁應該都睇到會動員下繼續講啊。 係啊，睇到就應該要介紹啦。 要介紹啦呢度係啦。咁所以下禮拜其實反而又突然發覺好多嘢喎，初以為啊喂冇嘢睇咯咁。 係啊，因為得都冇嘅其實。 咁啊，趁下有好多嘢添喎，好勁嘅提速啊！ 好唔得閒喎，變成 又停。系，咁都未至於話之前覺得咁得人驚，有十套嘢又唔係，都三套嘅，不過就三套係要夠好遠嘅，要上大陸睇啊，咁就係呢個問題啫。 同埋我見到咧呢個 唔係話走去旺角買張飛咁簡單啊！ 無敵破壞王咧優先係可以去到十月八就有咯。 哦， 係啊， 即係下個禮拜都有無敵破壞王，但係優先場。O K， 係啊， 蜘蛛俠都有啊，下禮拜優先場。 係啊，哦，都有添啦。 又有啊！ 哦，不優先啫，優先係啦，咁打開先 啦。係講中文嘅喎，粵語版嚟。 即係配埋音。咁有冇啲咩配埋？有啲咩聲咁樣？通常呢啲會唔會咧？ 我又睇唔到。 佢又冇特別 sell， 即係可能都係揾翻正常配音員做係咪？ 咁唔知，我未睇到啲資料，我就係知道有優先唱下有粵語咯。 係，好 嘅。應該都會有粵語嘅，其實真 係。係，迪士尼卡通。又預咗走，即係年青嘅啲細路仔路線，通常都配翻嘅，係咯。 咁呢個唔係呢個 Sony 嚟 嘅。啊，係喎，呢個 Sony 嘅喎，又係喎，以往啊冇喎，係咯。嗯， 係啊， 我今次搞配音。 我都問下無敵破壞王二係咪都有配音？ 一定啦，呢個係 啊。 阿鄭裕玲有份配呢個角色嘅，好似我知。 係個跳格妹係嘛配？ 唔 唔係 我唔係，我係知道奇遇好似唔知係咪有 KOL 真係配，我唔記得啲咩人嘅成扎人，我認到邊個打邊個，但係就係知道有鄭裕玲 咯。我都有啲頭嘅一扎人頭嘅， 係有扎人頭啲女咁樣配音，但我唔知邊個嚟。 哦，你講嗰集迪士尼公主啦， 嚇應該係啊。 係，咁啊都可能唔知啦，到時再 check 真啲啦。 係，唔怕。 有一個人唔知點解係 sell 到嗰啲人喎，用呢啲配音陣啊。 係。 好，咁啊，咪可以講下呢啲係咪？ 嗯， 係啦。 好啦， 咁跟住都係聖誕節嗰集啦，又變翻即係頭先講嘅蜘蛛俠啦，潛水俠啦，同埋Bubble B 咁啊，聖誕節啦。 即係而家係爭 Bubble B 未做啫，其他都嚟曬。 Bubble B 要去到27號啊。 哦，好，咁即係爭 Bubble B 啦，其他都到曬啦。 未發現到有優先場。 嗯 ，OK， 好。 可能有都唔頂嘅時 機。好，咁而家叫做化整就為零，就反而我哋睇得冇咁辛苦，係啦。 係啦，又唔使堆埋一日。 嗯，好，咁下禮拜以上嘅睇到就會同大家講噶啦。好，有冇補充？ 冇啦。 好啊。 冇啦。 好啦。 咁仲冇其他？有冇其他要搞、要講、要介紹？冇啦，係嘛？好。好，咁會咩地方去聽到我哋啊？ 係，就係、是、可以喺呢、這個。Vegasin 啦，同埋呢個我哋依家擺咗喺 Castbox 嗰度可以聽到啦。 係，咁 Castbox 條 link 係咩？ 係，就係呢個 Castbox.fm 斜洞係啦。CH 之後呢、這個13727955 都有個斜洞先嘅。 係係係。 即係廚雞射洞，你一次過講啊，斷咗嚇。嗱 ，Catchbox 串一次先 ，CSTBOX，OK， 多乜嘢 ？FM 係咪 ？FM 係。 FM 即 AM，FM 嘅 FM 係啦，跟住再射洞 ，CH 係即 channel 咁啦 ，CH 係再射洞，跟住有個 number 再過一次。 13727955。 13727955啱唔啱？係。嗯，係啦，係100條線等大家打落嚟啊，係好。咁啊，大家去嗰度就可以攞到 app 啊，咁啊可以即係 keep 住聽啦，係 冇錯。 咁或者解釋俾朋友都方便啲。好，咁除咗呢個仲有咩地方？有 Vegas 先係咪？ 冇錯。 仲有呢、這個Cat Square 係咪？係啦。咁都係聽到我哋嘅以上。 係。 好啦，好啦，咁啊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 拜。喂，問下先，我係補一補，但係我哋有機會係咪聖誕有可能有食飯係嘛？咁大家留意住。 係。 留意 朋友，應該就會係呢個暫定係30號嘅。 即其實就唔係聖誕咧，應該算係新年啦，係嘛？ 係，其實 但又唔係除夕夜喎，即係30啦，總之就係。係 啦。 係啦。當然星期日嚟。 就禮拜日啊，因為 就一禮拜日。咁啊，大家睇有冇時間啦。如果啱可以一齊出嚟去食嘢，係出去食啊嘛，多數係嘛？ 暫時應該都係出去食嘅。系啦，因為我哋個場地嗰度要揾緊啊，依家仲係啊。 嗯，好。咦，咁我哋之前嗰個基地咧？ 個秘密基地嗰度就因為佢個 我哋搬咗上二樓，但就唔係好 ready 啦，即係又啲嘢未搞翻掂咁，所以嗰度就未必可以喺嗰度食嘢啦。不過你中意去嗰度即係集合咗先，嗰度都還可以嘅，係啦，係咯之類啦，係啦。咁如果唔係，我哋一係就或者直接約去一個地方都得，咁我哋未知嘅，係啦，即係可能食嘢啊，或者 whatever 啦 ，party room 都有機會嘅嚇，係啦，係啦，或者任何地方都唔頂嘅，咁啊到時大家即係會唔會預定個時間咧？咁應該30號係30號嘅啦，應該係嘛？係爭在去邊嘅啫。 係， 咁如果揾嘅地方都係咁食嘢嘅地方就簡單啲咯，係咪 啊？ 係啊，都唔係㗎，嗰晚都唔易㗎，其實都係 啊，你臨近 係一個時間係啊，係啊， 要訂定嘅理論上。 自己場係真係會好啲， 係 啊，咁但係我哋再研究呢 part 好冇，話俾大家聽先，係咯， 冇錯， 係啊，我都驚大家頭先聽到以為熄咗機啦，已經聽到以為冇嘢聽啦，係，唔係補翻呢個好冇？咁大家好，預預時間，好，好啊，好，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